他节目。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有一个姑娘小时候也和许多女孩一样，说想开花店，想开面包店一类的话，但是上了初中以后呀，就开始觉得自己还是非常喜欢画画的。高中时代的这个姑娘，她憧憬呢是成为漫画家，之后呢就以插画家为理想。到了1998年呢，她是以成为自由插画家为目标，一个人来到东京。说实话，这个姑娘她并不是一开始就开始画画的，她在毕业之后呀，先是在名古屋的设计公司上班，但是她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于是就像我们前面介绍的，在1988年毅然离开老家，来到东京实现自己成为画家的梦想，到现在已经18年了。在我们今天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国家图书馆的专业人士朱丹阳，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日本著名绘本家高木直子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朱丹阳要和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绘本呢有四本，一个人的小繁华、出发吧和爸妈一起，以及一个人的42公里和一个人去跑步。朱丹阳你好。 听众朋友们好。刘莎你好。 朱丹阳，我刚才跟听众朋友们说到了，一个姑娘从小就有很多和很多小女孩很相似的梦想啊，开个花店吧，然后开个面包店吧，但后来她就突然喜欢上画画了，然后她就离开老家来到东京来画画了。这就是你一定要跟大家推荐的高木直子啊，他的一个简单的经历。那先来说一说吧，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漫画，而且为什么要选择高木直子的作品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呢？ 因为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有的书籍会负责给人提供知识，有的书籍会给人启迪，但是有的书籍呢会给我们提供温暖。就是在因为他的画作品都是描绘了他在大城市打拼的生活，就像我们一样，他在东京，我们在北京，他很努力的生活，我们也很努力的生活，看到他的作品就会让我们觉得非常有共鸣，所以会推荐他的作品给大家。 在这么多的书啊，其实我们来细分一下啊，大家通常见到的书有文字书，有单纯的漫画书，有的呢就像这个绘本一样，里面有一部分字，有一部分画，是吧？其实谈到书的划分呢，我们大家真的每个人心里面还会，除了我刚才说的这常见的划分，也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划分的方法，比如有文学类的，有那种现实类的，还有不同的题材的。那么谈到了这样的又有画又有字的书，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诶，怎么有的书叫绘本，有的书就叫漫画，有的书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名字呢？是不是今天推荐绘本给大家的朱丹阳也在这儿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个绘本呀漫画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是这样，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这四本书呢，在分类上它属于叫私绘本，这个私呢就是私人的私，私绘本呢一般描绘的是作者的个人体验，他的私人生活，他的经历啊，他的旅行啊，他的童年啊，他的工作什么的。跟那种漫画是不一样的，漫画它是一个构建出一个新的世界观，然后在这个世界观下编故事这么一个这么一种形式。简单点说吧，这个私绘本一般是真的，漫画一般是编的。 哦， 思绘本大多都是基于现实社会创作的。 对，一般都是作者的经历和体验是这样。 漫画大多都是编的。 对，就比如说我们看的漫画就是名侦探柯南啊，海贼王啊，这种就是他构建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并不存在的。还有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的机器猫，就是机器猫有各种各样神奇的东西，有它的记忆面包，就是我们希望考试的时候能吃到，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吃到，就是它的世界观跟现实是不一样的。 嗯， 但绘本不是，这种思绘本不是，它是真的。 哎，听周丹阳说起来这个绘本呀漫画呀，大家肯定能够感受到，或者说我们应该认为啊，丹阳你是一个绘本或者漫画的爱好者，是不是呢？ 嗯，还挺爱好的，就还看了很多。 那你最喜欢的漫画或者说绘本都是哪些类型的呢？ 我还是会喜欢这种思绘本，因为这种思绘本它就试图让你得到共鸣，它会深入你生活的各个角落。而漫画可能就会变得特别离奇，本身我自己也不是一个特别脑洞特别大的人，而且这个漫画一出就出很多年。 对对对， 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在看柯南，然后现在我大学已经上了很多很多年了，然而还是不知道谁是幕后的大黑手，所以就是还是喜欢看这种很治愈系的思绘本，然后在闲暇的时候，在累的时候被治愈一下，会喜欢这种。 但是丹阳，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很多人啊，我们从童年开始，可能最开始接触的是漫画，因为漫画特别容易懂，而且有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在一二十年前或者更早的三四十年前，那种漫画和绘本标志并不是很清晰，只不过家长觉得，哎，小朋友要是看有字儿的，好像不认字儿嘛，年纪小看不懂，所以就全都给他买带画的。而这个时候，可能小朋友看的那些漫画并不太适合小朋友，很多其实现在成年人有漫画了。 对，但是这个思绘本可以说是高木直子创立的一种新文体，因为在之前，包括像大人的漫画，其实它也是编出来寓教于乐的。比如说像蔡志忠，就是我国台湾的蔡志忠，他会画一些，《西游记》。 啊，对对对，还有好多的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传统 的经典， 对对对， 孔子、孟子、《论语》这种， 对对， 之前就不会有这样的绘本。 哦， 就是。这种思绘本的形式是这个高木直子创立的，就是他先画了一本书，然后销量非常好，他是一个特别成功、销量非常好的绘本作家，然后才有了之后跟风的很多种作品，才有了这么一种形式。 哎，我们来捋一捋啊，咱们先不说欧美，那么欧美其实他们的不论绘本也好还是漫画也好，非常非常发达。那么有的漫画我看都有好几十岁的年纪了，好几十年前大家都在看。 对，就是我小时 候，比如像小熊系列呀，对吧？ 父与子， 对吧？对吧？ 对， 但是呢，好像在亚洲地区，日本呀、中国呀，并不是特别特别发达。我们来说一说大家比较常见的，你说吉米的绘本它是叫漫画还是叫绘本呢？它属于哪个形式呢？ 它叫绘本，但是我倾向于把它称为漫画。因为它总是用来 字儿太少了， 对，它没有故事，它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故事线，就是表达了他对世界的想象，他的那些很隐秘很飘渺的情感，所以我倾向于觉得它是漫画，不是思绘本，因为他画的东西，他比如画一个小人儿，他就不是他自己啊，不是他自己的生活，是他的想法。 哎，那你说刚才咱们也谈到了蔡志忠的那个漫画啊，那么那个到底算是漫画呢还是算绘本呢？其实在他的漫画当中文字量相当大了， 但是是他对，其实是写的都是他对那些经典，比如说西游记啊、论语啊，其实是他的解读，是他理解的西游记，或者他理解的论语，就与他的生活其实也并没有关联。思绘本的思就在于他是作者的私人经验。 哦，哎，那再问一下啊，像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么多的这种不管是叫思绘本也好呀，还是说叫漫画，总体来说他们的销量情况怎么样？还有你认为啊，这些漫画也好或者思绘本，他们的读者群都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觉得现在的这样的绘本，它的读者群应该是年轻人吧。 嗯， 因为是我们是读图一代长大的小孩儿，就是我们的生活伴随着电视、电脑，包括现在的智能手机。 嗯， 就是我们对信息的接受更倾向于接受图，更倾向于读图。比如说现在我们发微博要配个图，然后聊天要用表情包。就是现在的表情包也是出的越来越精彩，就是用表情包然后再用个红包都不用说话，两个人就能聊得很开心。 对，就咚咚咚就聊起来了。 对，就可以聊。 但是我突然发现一点啊，丹阳，我和你有代沟了，确实是上了年纪的人和你们这样的年轻人的感受特别不一样。我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买书，爸爸妈妈就愿意给我买字多的或者基本上没有图片的书，就包括我自己现在成年人了，我也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要是去买书吧，我觉得这书上那么多的绘本啊，那么多的这个图片啊，然后再一看书背面的价格，觉得 好贵，不值。 对，所以尽量，我想我这样，就是虽然我和你相比啊，年纪很老了，但是确实也有不少我这样的读者。那么你对于我们这样的读者，你是有什么样的看法？ 就是现在的绘本也是会希望，吸引这种各个年龄全年龄层的读者。可能像栀子画的这些，他可能不适合小孩，因为他的人生经历还没有到那个地方。 嗯， 但是对于我们甚至对于更前辈人来说的，这个经历是共通的，谁都有年轻的时候，谁都有拼搏的时候，谁都有年轻特别辛苦的时候。所以就是这些绘本您可能在您看来，或者在比您年龄更大的人看来，就是都能看到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是这样。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冯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伦。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来自国家图书馆的专业人士啊。为什么说他是专业人士呢？因为他是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的一位工作人员，整天和书打交道。今天呢，带来一个特别轻松的话题跟大家分享啊，日本的著名的绘本家高木直子的作品。那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有四本书，分别是《一个人的小繁华》、《出发吧，和爸妈在一起》，还有《一个人的42公里》以及《一个人去跑步》。我觉得我应该更标准的说是分享四套书，因为有的书并不是一本，而是一套一套的。那在刚才呢，朱丹阳是跟大家谈到了啊，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什么要带来这样的一个人的绘本给大家，也说到了绘本呀，还有漫画呀，总之吧，就是这些又带图又带字儿的一些书的区别。那么方便呢，大家呢在购买的时候，哎，你想一想，我们其实也动一下脑筋，就是你买的那到底是绘本呀还是漫画。刚才其实丹阳给出了一个特别有趣儿或者说又是特别实用的概念，就是说如果您买的那个呀是虚幻的，就不是真实的世界的，那基本上就都是漫画。那如果您买的那个是跟我们真实的社会能够相对照的，是我们真实社会的个人的心灵的独白或者心灵的写照的话，那您买的那就一般情况是私绘本哈。 对， 那高木直子的这四套书就属于私绘本。 对， 嗯，说到了高木直子啊，可能有不少朋友说啊，说我们去看一些外面的这些绘本的作者也好，或者说插画家也好，有很多人都拿了好多大奖，但是好像浏览一下高木直子，他并没有得过好多大奖。 对，他并没有得过大奖。他这个人呢，整体上就特别平凡，就像我们一样。他1974年出生，属虎的，现在年龄也40多岁。然后他念书的时候，据他自己说嘛，成绩一般，然后运动成绩也一般。然后高中毕业之后没有上大学，上了一个叫短期大学的东西。 嗯， 由于他特别喜欢画画，然后就在这个短期大学学画画。 哦， 毕业之后呢，就在名古屋的设计公司上班。他的老家在三重县。离名古屋呢，就是地铁1.5小时的距离，还蛮远的。 哎，是地铁还是高铁啊？还是日本的那个？ 它叫电车。 嗯， 但是我理解那个就跟咱们的地铁差不多。 嗯嗯。 对，然后就每天去那儿上班。他的工作呢，就是在设计公司画插画。其实他一开始的理想是做插画家，那个插画呢，又是另一种东西。 就是一般 我说让你画一个小兔浇水，你就得画一小兔浇水。 对， 你要画成小兔吃萝卜，我跟你没完。 对，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在设计公司工作，比如说设计公司接了一幅设计广告，然后要画一个房地产公司的广告，就是要画一家人其乐融融，他就要画一个一家人其乐融融。然后接一个食品公司的广告，要画一个小朋友吃得特别开心，他就要画一个吃得特别开心。然后小朋友看起来不可爱不萌不行，重画。他就是过了一段时间这样的生活，然后就觉得自己不喜欢，要做自由插画家，就是自己想画什么就画什么，然后就推销给出版社，帮出版社画封面呀、啊，或者还是继续画这样的图，但是就是要自己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我觉得啊，其实可能不少的朋友觉得他开始当那个插画家是挺好的，因为不用动脑子，就是人家安排什么他就做什么，其实挺轻松。如果是一个喜欢画画或者技术也很好的人，是一个挺轻松的工作。但他辞职以后要自己去构思啊，自己创业，其实这个事儿更难。 他其实这个当绘本作家还是一个比较巧合的事情，他到东京来也是为了去做插画家来的。 对，刚才我在念到他的个人简介的时候说了这么一段。后来他是想做一个自由的插画家。 对，就不是属于某个公司啊或者某个机构，他要做自由的自由职业者。 那怎么机缘巧合就成为了一个自绘本的绘本家呢？ 因为来的时候他只带了他的梦想和一腔热血，然后和很少很少的钱。他在老家的时候就住在家里，然后每个月的工资都是吃喝玩乐，也没有什么积蓄。 月光族啊，这高木之子。 对，然后他说要来东京，但是没有钱怎么办呢？他就白天在设计公司打工，然后晚上在搬家公司打工。对，因为就是那个搬家公司也会雇佣那些女孩子帮人打包，他是负责打包的。然后带着从搬家公司挣的钱和那些搬家公司不要的旧家具，然后就来东京了。来东京之后发现就要租房子，租房子本来他的想法都特别好，要住在有艺术气息的地方。结果一看预算， 有艺术气息的地方，那个艺术气息不是免费 的。对啊，那个很贵的。然后他就只能租一个近郊16.5平方米的小房子，就跟像我们当年毕业之后合租一样。 不过有一点也要强调一下，日本现在的房子也并不是很大，也是高房价然后高地价的一个国家，所以大家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情况年轻人可能都是很能够理解的。 对，就是就很像我们当年嘛，合租租各种小房子。然后下一步就是要当画家了，当画家就是要推销作品，然后就去了出版社，出版社的装帧部，就是负责书籍的封面的。然后人家看了他的作品，你画的不错，但是就很难用，就我们用不上啊，不好意思。 为什么？为什么？他画的很好，人家反而觉得很难用？ 就可能不是很符合，比如说这个公司的定位。 哦。哎，说到这一点呀，还要再跟丹阳一起来聊一聊。你看高木之子他以前是做插画的作者的，也就是说人家让你画什么你就得画什么。 对， 所以这就会影响一个人的画风。你看咱们刚才谈到的蔡志忠也好，吉米也好，他们都有自己特别明显的风格。 对， 那如果是像高木直子这样的，以前就是人家让他画什么他就画什么，那在他现在自己出自绘本的时候，他有没有自己明显的风格呢？ 有，就是他的风格其实也影响了后来很多作者。他的风格就是非常简洁， 都是线条感， 线条感非常好，然后简洁并且精准。就是你看柯南的时候，你可能看他的眼睛特别大， 还有他那翘起来一撮头发。 对，然后毛利小五郎的那个表情就特别丰富，就是喝多了的呀，然后自我感觉特别好的呀，或者被麻药麻翻了的呀。对，就是表情特别丰富，特别复杂。但是你看高木直子的作品，他的画风就非常简单，他就是用点和线条， 没错， 来勾勒那个人的表情。 特别特别明显的一点啊，我在这也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可能有的朋友看过高木直子的这种绘本，有的没有看过，但咱们就说他通常会怎么去画一张脸啊。那么用极少的线条把满头的头发给画出来之后，通常眼睛就是一个小点儿，两只眼睛就是两个小点儿，然后呢嘴巴是弯弯的一条线条。大家想吧，这就是一张他其实画起来虽然我说的这么简单，但是他的那个表情非常丰富的一张脸。 对，就是不同的点，不同的线条， 然后代表不同的表情，非常传神，就是很高兴的，很惊恐的，就很无奈的，每一张都很像。 你有没有觉得丹阳他的这个人物的这个脸部的线条其实特别像前一段时间啊，前几年特别流行的那个手机的表情，那个兔斯基，你有印象吗？ 啊，圆脸 是吧？圆脸，小点儿，小线条 小 组成的小兔子的这个脸， 一张脸， 唯一的区别就是高木直子他画的是头发， 兔耳朵， 对，兔斯基那是兔耳朵。 而且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其实高木的这个画脸是没有鼻子的，你注意到了吗，刘莎？ 哎呀，我发现这真的是，你要不说我还真没注意，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他没这个脸上没鼻子不别扭，为什么？我还真没注意。 对，因为就是他画得很传神，他想表达的这个意图就都表达好了，他不会让你觉得缺憾。 他 所有的人都没有鼻子， 真的是。你是看了多少本高木直子的这个漫画绘本以后发现这一点的呀？ 啊，他在中这边出过的我都买了，就是没出然后马上要出的预售就赶快交钱等着买。 原来你是高木直子粉是吗？ 铁粉。 哦，你真的说了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哎，为什么他的漫画其实他嘴和眼睛也没有很大呀，他鼻子地方确实是空白。 对，但是你就不会觉得他别扭，而且表情还特别丰富，你有没有注意到？ 对对对，有咧大嘴哈哈哈笑的，然后小眯缝眼的，然后偶尔还会很愤怒的有一些睁大眼睛，从那个小点变成睁大的大眼睛。 对，然后吃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星星眼。 问一下，为什么他不画鼻子呀？ 不知道。 我觉得 这个问题很好，就是有的漫画就是会这样，你不知道 人为的会有一些缺陷。 就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Hello Kitty 是没有嘴的？ 啊， Hello Kitty 没嘴吗？ 没有， 我 真的没有，他就是没有嘴，他就只有一个圆圆的鼻子。 好细心的朱丹阳啊。刚才呢朱丹阳是跟大家介绍了在节目当中他为什么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高木直子的绘本。那么更主要的呢是对于年轻人来说，高木直子的书既有励志的功能又有治愈的功能，而且呢画风还特别简洁。年轻人现在是不是特别不喜欢啰里啰嗦的东西？ 对啊， 所以这么简单的作品会受到大家的追捧，尤其兔斯基那时候那么简单的几笔的小兔子，其实给了很多人惊喜。 那个、现在还在用。 对对对对对，而且还出了不同的这样的系列。那高木直子，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我个人觉得我认为最恰当的一个描述就是，有了头发的兔斯基去掉耳朵。但是没有鼻子， 对，他没有鼻子，虽然表情都特别丰富特别好玩。 说到了今天呢要跟大家重点分享四套高木直子的作品，一个人的小繁华，出发吧，和爸妈在一起，一个人的42公里，以及一个人去跑步。你买的书是大家去国家图书馆去看书，是你负责的这个项目是吗？就是你负责采购这样的一个内容。 不是，就是说我想看的就是我已经买了，然后如果大家想看可以来我们的阅览室看。 好，感谢这么盛情的主人发出的邀请啊。 对，就是大约都是放在一起，就是你来除了能看见高木的绘本，你还可以看见别的绘本，然后还可以看见别的你喜欢的书，就是欢迎大家来国图看书，欢迎来我们的阅览室。 感谢朱丹阳，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黄昏的集市开始，我就想将自己撕裂，分散于你的森林，并在瘦弱光中窥视你，以我泛滥的手砸进那野丛的香气不已，在你矜持的一员现身传奇，如同一头麋鹿闯进一座荒原，我是一个动物踏进你的眼里，在热烈的鲜肉中闪烁，在缠绕的山谷中流荡，繁殖之中出落你花雀一样的脚印，而我只想抱你抱紧。

我要的没说的 啊，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哦，得嘞， 勤俭节约，够吃就。 北京时间13